一次同大家讲故事叫做桃花。小湘最讨厌嘅就系有浓密头发嘅男人，更憎人哋叫佢光头佬，因为佢自出生以嚟都唔生头发嘅。喺生活中各个场所里边，佢都离唔开一顶帽。嗰顶帽总系死死咁戴喺佢嗰个一条头发都冇嘅头皮上边。冇人敢提起佢嘅头发，因为咁样做会引起佢近乎疯狂嘅反应。有一日，小张翻工冇戴到帽，但佢嘅头上边唔系好似以前咁光秃秃嘅，取而代之嘅系乌黑浓密嘅头发。咁样就引起同事嘅猜测啦，唔通佢戴咗假发？事实唔系咁嘅，嗰啲头发系真实咁生长喺佢嗰啲头皮上边。佢每日换住唔同嘅发型，以前眼神当中嘅自卑已经一扫而空啦。有啲好奇之人就会落班之后跟住小张，然后一直跟到佢翻屋企。翻到屋企嘅小张一啲异常都冇。直到夜幕嘅降临，佢坐喺梳妆台前边，开始表情妖媚咁搞住自己的头发，嗰啲动作十分之似一个女人。突然之间，小张转个头嚟望向窗外边，目光凶厉。匿喺窗外边偷睇嘅同事心里边不由得一惊，神色慌张咁就往后退啦。就喺佢准备转身离开嗰时，一只手搭咗喺佢膊头上边，灯光透过窗照喺嗰张面上边，佢个嘴角微微咁向上弯，啲鲜血从头顶慢慢咁流咗出嚟，而俾人揞住口嘅同事依家喺度搏命咁挣扎，眼睛有啲恐惧，擘得好大，眼眶里边布满晒血丝。小张捧住全部都系血嘅头皮，转身咁就走喺屋里边。佢拉开咗梳妆台上边嗰个柜桶，里边摆满晒黐住发丝嘅头皮，有啲已经干枯晒啦。佢又重新咁坐翻到梳妆台前边，头皮连住头发一齐咁被剥落嚟，以前光亮啲脚头又重新咁露翻出嚟，只不过喺上边多咗好多细小嘅针孔。